在四方，星辰大海念念不忘，眼中永存光芒。为了生命的荣光，驰骋风波浪，那共同的誓言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出发，我们就是太阳，不借谁的光。人生出 多的这个公众场合，比如说在地铁啊，或者说在这个公交站台，或者说在公交上，你会看到很多的人都是低着头在看手机，有的呢可能是真的是有和别人在聊天，有的可能就是在玩游戏了，也许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吧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筷子兄弟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我们是太阳》，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曲。王菲是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，不管说是她的很多歌曲也好，或者说她在为数不多的影片当中她所饰演的角色也好，都会让你觉得就是会被她所吸引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在1994年《天空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天使》。 如果可以，我想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，你以为那里有你的理想，你看着周围陌生目光，清晨醒来却没人在身旁，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黯然脸庞，你忍不住哭出声响。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你想的未来还不见模样，你看着那些冷漠目光，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，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。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水木年华在2003年水木年华新歌家精选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在他乡。在他乡你还好吗？也许有的时候啊会有这样的体验吧，就是回到故乡的时候，脚踏在故乡的泥土上，你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笃定和踏实，就会觉得说啊，连呼吸到的空气都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。但是呢，你会又会格外的向往在其他的地方啊，你能够感受到的那些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会不停地往外走，但是也会时常地想要回来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尚雯婕的一首歌曲啊，这是她为电影《熊出没奇幻空间》所演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Loop Be Free》。那《熊出没奇幻空间》呢，是应该是一部这个合家欢的这个贺岁档的电影啊。那么在歌曲当中，在尚雯婕的这个歌声当中，也许也能够感受到影片那种奇幻森林的那种旅程，包括说熊大熊二从来没有过的冒险等等，我们一块来分享。 看清楚

蔡健雅200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纪念》。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纪念你想记住的一些东西呢？比如说一段岁月、一段情感，或者说一个人、一件事等等，可能会有蛮多吧。比方有的人会用写日记的方式，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把火车票啊、电影票啊这样的东西都留存下来，那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记录方式啊。左小诅咒和钟欣桐带来的歌曲，这是他们为电影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所演唱的推广曲《把悲伤留给自己》。 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？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。 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你的忧愁。如果这样说不出口，